众人不值得留恋，那些爱错一天，错一天，相爱的情歌你听不厌，乡愁的局面你有多不愿，你不过的王子又往外推，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一碰就痛，一想就悲，爱一遍就能老了好几十岁。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冲掉心中爱的余味，再活一遍。

乐享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能当专业闪光灯的手机壳， 老乔所设计的 iPhone 系统可以说是全球独一无二，可对于爱拍照又特爱夜拍的 iPhone 迷来说，晚上拍照的光线问题是最头痛的。不如来看看下面 3C 潮流生活馆推荐的这款闪光灯手机壳 Light Strap。它是专门为在夜间和弱光条件下进行拍摄的 iPhone 5，提供柔和并且可以控制色彩的拍摄条件。说白了，这手机壳就是一个环形灯，不过不是圆形，而是长方形。它提供了比 iPhone 内置闪光灯强10倍的光度，加上它的体积较大，出来的效果会柔和得多，和 iPhone 5S 的闪光灯一样。Light Strap 也能够对闪光的色温进行控制，它内置有1000毫安容量的可充电电池，通过额外的充电而不会占用 iPhone 本身的电量。最有趣的设计是，它利用 iPhone 本身的闪光灯作为触发控制，在外壳上并没有其他按键，使用起来超级方便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

上。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想一想。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小区里有一家社区金融服务中心，刚开始他只做便民服务，办理各类充值业务，代理销售银行理财产品等。不过啊，他最近推出了自己的产品转贷基金，年化率高，又是跟银行合作的，你说这会是真的吗？ 转贷基金本质上就是政府为扶持中小微企业提供的贷款垫资， 特别是一些资金紧张的企业，它能提供短期资金周转，在还贷与续贷之间搭起资金桥梁。而且既然是政府支持的，那么这种转贷互助资金组织就是政、银、企联手，其真实性质自然也是有相应保障的。 那这种投资新品种靠谱不？风险又有哪些呢？ 对于这种投资新品种，我们要看第三方机构的管理规不规范，治理机制健不健全，资金运用方式合不合理。以上条件都符合，自然风险会小。但现在相当多一部分的基层金融机构，为了达到单位效益与个人利益及社会效应的统一，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经营和健康管理形象，会在经营管理中也采取了一些非正常手段，例如贷款到期，只要收到利息，不管贷款本金能否收回，都视为正常贷款，而贷款到期时可以转贷。这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随意性和主观性很强的转贷行为，会造成事实沉淀的不良资产隐藏在正常贷款中，并形成隐性信贷资产风险。一旦企业暴露经济问题，那么就会容易产生资金链的问题，到时候别说收益，连本金都会产生难以估计的后果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，解决风险问题是要依据谁审批、谁监管、谁处置的原则。因此，朋友们若是对转贷基金感兴趣，不妨从以上原则出发，明确政府、银行、企业的风险监管和处置责任，保障自己，避免碰上不良机构。 盼能。

信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十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略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实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来，快点勇敢地站起来，把过去的回忆都当作是不是如人生，人生如是，你不是一个雕刻，理想作品被拿去加工制作，也不再会是那美灵魂的机械木偶。 谁来操纵我的嘴？我学了多少年，斑驳的堡垒越残缺。来你之前的一场的盛宴，抒情就像这城堡的午夜，共建雕刻着喜欢的容颜，中间谁牵着我的手，和谁告别，他掌控我灵魂，我的笑脸被锁在昏暗的时光里面，爱恨幻灭。百年之前的一场的盛宴，抒情就像这城堡的午夜。 驾驶证带着呢，安全带扣好了，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。 很多新手车主考完驾照后发现考的是手动挡，而买的却是自动挡车型，所以新手们一时间也无法适应，甚至不知道启动自动挡车子时到底要不要踩刹车。今天就让爱车宝典来告诉大家吧。其实现在自动挡车有两种设计模式，一种是必须踩刹车才可以启动，一种是不用踩刹车也可以启动的，要看自己的实际车型。一般大部分自动挡车启动时是不需要踩刹车的，除非挂在 N 档而且没有拉上手刹，这时候出于安全考虑就要带点刹车。自动挡车一般设定只有在 N 档或者 P 档才可以启动发动机，踩刹车则不是必须的。不过挂入 R 档或者 D 档时应该踩刹车，虽然汽车没有设定必须踩，但由于挂入 R 档或者 D 档之后 发动机动力就输出到车轮了，车就会走动了。所以为了安全，这时车主还是应该要踩刹车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有些自动挡车虽然不踩刹车也能启动，但是为了安全考虑，还是带点刹车比较好。万一路面不平，不踩刹车就启动，很容易造成后溜。 爱车宝典，让你行车一路顺畅。 怎么亮着？那不是彻夜等候，你为我点的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。我的心醉，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鬼魅，我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夜凉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单飞耶耶，不醉不归。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， 精髓 让时空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、有罪。如果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，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，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。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，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。 FM 999，深呼吸，睁开眼，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让我们现在暧昧，没道理看去都好，每分每秒有你就快乐，一口一口要把爱吃掉，爱上爱的味道让我脸红心跳，只有你才知道爱情魅力不好，爱上爱的味道感觉慢慢发酵，蔓延天涯海角一定和你遇小加一个问号，看你能不能解开恋爱的暗号，分你一半巧克力口感刚刚好，像我们现在暧昧，没道理看起多好，每分每秒有你就快乐，一口一口要把爱吃掉，爱上爱的味道让我脸红心跳， 会不会向你告白？

藏在心底，好难得能够和你一起快乐，像时间把你和我变回从前，那天的游乐园是否依旧晴天，那定格的画面在重播那份想念， 我是滚来滚去的会唱歌的毛茸茸扫地机器人。你家有喵星人吗？如果没有喵星人，那有汪星人吗？好吧，其实我想说的是机器人。3C 潮流生活馆将为大家介绍一款喵星人、汪星人们都会喜欢的毛茸茸扫地机器人。没错，今天的主角外表看起来毛茸茸的，又萌又可爱。他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滚来滚去，帮你把家里地板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别看他体型小，内心却是无比的强大， 内置的小型纤维罩和定时装置，在无需人工操作的情况下，球状的拖布可以自动转动起来，把地板上的灰尘和头发，甚至喵星人、汪星人掉的毛发，轻轻松松地一扫而光。它还设置了红外线感应头，工作的时候可以自动检测，碰到墙壁还会自动调整清洁路线，而且外部的毛绒布随时都可以拆掉进行清洗。另外，内置的三种音乐能让这位毛茸茸扫地机器人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想起某个夏天，热闹海岸线，记忆中的那个少年，骄傲的宣言，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，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，转眼之间过了几年，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，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，我们不曾妥协，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，世界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，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，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，我们那是信念，那个偏执的少年，夏天